家园，家床上睡得了不死前面，方舟把汗水握在两边，可怜他回关不远小仙，可怜他断木朋友悲人叹，可怜他杀驸马先谢少难，可怜他为他山下林头有过五点一点那你的点哪得去民教民生刘金昌一定在那乡受难，包拯君要是虎穴入潭叫个王朝 请大家欣赏一段京剧演唱，传统京剧《穆桂英挂帅》选段，演唱者李胜素。

听众朋友，刚才是青年琴。